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若起像红日发放今天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鲜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 Bye.

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感情不必拿来看待，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